局，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一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在上一集中，田将军听闻胡博士已经成功研制出了特殊眼镜。来到胡博士家的时候，在验货成功之后，田将军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狰狞的面目一展无遗。胡依依按照我们预先给他定下的脚本稳住田将军，要他说出实情。田将军认为只有通过策划恐怖袭击这一事件，才能让胡博士既给他制作出隐形服，又给他制作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反隐形服的特殊眼镜。只有这样，那支神秘的部队才能归田将军一人所有。 这么说，这个 OSM 也是你一手组织策划瞒着上面做的？ 并不是。这么大的项目不可能瞒住上面，这是我策划然后征得上面的同意才组建成立的。不过那次对沙漠孤舟的突袭之后，这一切都是我的了。沉默了几秒钟，胡依依继续问田将军， 那你当时为什么还放我和爷爷出来？ 我故意安排的。 故意安排？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直接把我爷爷和他的同事一起关押在沙漠孤舟里，胁迫他们给你做出来不就是了吗？那里面实验设备齐全，研制速度也会更快吧？ 不不不，呵呵，这样强迫你爷爷去做，他知道一旦造出我需要的东西，他可能就没有了活的希望，所以肯定会千方百计拖延，以争取外面的人来营救，而我又不能奈何他，这样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哼，真相原来是这样。听爷爷说，当时他能逃出来是险之又险，差点被抓住。那你当时就不怕我爷爷被他们抓住吗？那些恐怖分子也不可能知道你的整个计划吧，你也不可能都告诉他们吧，万一抓住了我爷爷，不就打乱了你所有的计划了吗？ 不要紧，只要那条密道还在，即使你爷爷当时被抓住，也会找机会逃出来。 那密道也是你计划里的一部分？ 哼，同时也是后来你爷爷和里面的人质联系的通道。这时一旁的胡博士已经从极度震惊中回过神来，一点恐惧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愤怒。他义愤填膺地盯着田永生，那我儿子儿媳被绑架， 也是你一手安排的。 没错，这只怪你当时不老实听话，为了给你一点刺激和动力，我绑架了他们。果然你后来很卖力，那为什么还留下了依依？ 两个目的。田永生看着胡博士，像肌肉酸痛似的左右扭了一下脖颈，然后接着说， 第一，依依在你身边可以随时提醒你她的父母还在危险当中，让你时刻不敢怠慢。第二，你年纪也不小了，需要有人照顾，让你一个人生活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依依在你左右我放心，他不会背叛我们。 那起车祸也是你故意制造的？ 是的。 听到这儿，胡博士已经是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同时也对自己一直以来的愚昧和无知懊恼不已。见他们对话中断，胡依依赶紧接着问， 那你瞒着上面做这一切，难道就不怕被他们发现吗？ 不用担心，只要他们找不到你们，我就不会被发现。我也相信你们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你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事实证明你们确实很听话。何况，即使有人找到你们，我安排有徐少校监视，也可以随时制止。 徐少校也是你的人？ 他为我服务，但他也跟你们一样，并不知道我的真实目的，只是我的工具。 此时田永生把他的计划和盘托出，我听后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和谋略。如果没有最近这一连串巧合的发生，田永生肯定已经大功告成，这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 如果你把才智用到正道上该有多好。 不会的，有时我都不敢相信自己会如此老谋深算，想出来的计划能把自己吓一跳，那简直太漂亮了。就好像有一股巨大的能量，不是力量，是能量，在源源不断地注入进我的身体，这让我永不疲倦，使我的大脑永远保持高速运转。你知道这巨大的能量从何而来吗？ 田永生说完了之后停住，看着胡博士和胡依依，但他并没有想从他们那儿寻到答案，没等他们开口就继续说道， 知道这世界上什么最可怕吗？不是我手上的这支枪，也不是你们研制出来的隐形服，也不是这副特殊眼镜，是大恨，因大爱而产生的大恨。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忍受十年、几十年，甚至成百上千年。等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他就会像飓风一样锐不可挡地冲破所有现实的堤坝，席卷一切。 田永生说了这一段匪夷所思的话之后，似乎很满意地轻轻一笑，然后他放缓语速说道， 现在有了这副眼镜，我还会让老邓他们源源不断地给我制造出隐形服来装备我的隐形部队。 他边说边把枪口稍微向上一抬， 好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你们的疑问也算得到了比较圆满的回答，可以上路了。 请等一下，我还有问题。 胡依依急忙截住他。田永生有些不耐烦地向左移了一小步，马上又回到原位。 依依，我知道你舍不得，其实我也不忍心， 不过这都没有办法。你想想，过去的时间里，冤死的人何止千千万万，多你一个也不多，死就干脆点，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很简单，啪，干净利落，永无后患。说吧，最后一次机会， 你建立这支隐形部队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啊，我的目的就是建立超越任何国家的武装力量，这样我就是全球的霸主。 那然后呢？ 然后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种情况下，你真的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不是吗？ 你想要安心的日子，可以吗？那时你的身边都是隐形人，你必须时刻戴着眼镜提防他们，能过上安心的日子？你现在有亲人吗？武装力量可以给你带来亲情吗？你现在有爱人吗？那样的情况下谁敢爱你？如果有，那也是迫于你的淫威。有句话说得好，一无所有的时候得到的爱才是最真的爱。所以到你真正成为世界霸主的那一天，你不仅得不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还会失去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亲情、友情、爱情，你一样都得不到。你拥有的只是霸权和整日的不得安心。那样的日子，干枯的就像沙漠里的贝壳，难道会比现在幸福吗？ 胡依依说出这样的话，我很诧异。这些话不是我们事先排练好的，我们事前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这时田永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以防万一，我轻步走到他身后，把高压电棍探到离他后腰十厘米的地方，一有动静我马上凑上去，瞬间就可以把他击晕。亲人、亲情、父母尸骨无存、爱人，我当时为什么不回头看他一眼？他都是为了我才沦落成那样，他都是为了我才忍辱负重。既然上天这样玩弄我，我也要报复他。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全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把电棍藏在隐形服里，走到田永生一侧，只见他泪流满面。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年纪的人哭得这么伤心。我为国家献身，却让他，这全都是因为那可恶的战争。田永生说到这儿，眼冒凶光。我也不想这样，但你们必须死。田永生说着，把枪口对准胡博士的头部，一触即发。我见状，迅速把电棍抵到了他的后腰上。一般人经受着这样的高压电击，瞬间就会失去知觉，晕倒过去，根本没有反应时间。可田永生在倒下去之前，竟顽强地扣下了扳机，击中胡博士的右肩处。 胡博士惨叫一声，喷涌出来的鲜血顿时浸透了他的右半身。胡依依哪见过这种场面，一脸惊恐地扶住了胡博士，大声哭喊着。我赶紧跑了过去，用手指按住胡博士颈部的动脉，然后查看了枪击的具体位置。幸运的是没有击中要害，胡博士也忍住疼痛，轻轻地摇头，示意依依不要担心。这时，古姐快速推门进来，身后跟着那两名特警，其中一名特警接替我，按住胡博士颈部的动脉，动作娴熟准确，另一名背上了胡博士。 我护送他们下去，你收拾好这里。 古姐说着。哎，我也去，下边有徐少校。古姐没有同意。 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打起来，他也是受害者，你最好留在这儿，保护好现场，以防他醒过来。 我听从了古姐的安排，送他们五人进电梯后，返回实验室。我蹲下，准备给田永生戴上手铐。这时，他突然睁开眼，睁得滚圆滚圆的，迅速坐了起来，就跟诈尸一样，把我吓了好大一跳。我赶紧用电棍给他补上一击，他再次倒下，身体不停地微微颤抖。怎么会这样？即使体质再好的人，也不可能这么快就醒过来啊。正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不是来自哪一个方向，而是从四面八方传来，乍一听好像近在咫尺，可凝神竖起耳朵，却又感觉遥不可及，就好似来自隔着一个大峡谷的对面山顶。这声音非男非女，非老非幼，一种不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把头骨压在他胸口上，笨蛋。话音刚落，田永生又突然翻身坐起来，我赶忙又补上一击。把头骨压在他胸口上，笨蛋。头骨？哪来的头骨？我强抑住内心的惊诧与慌张，命令自己冷静地想问题。头骨，头骨，头骨，头骨，莫非？来不及多想，先拿来再说。我迅速跑出实验室，跑到对面舒姐家里，径直冲进画室，抱起霍大哥带回来的那颗头骨。返回实验室时，田永生的身体仍在不停地颤抖，眼睛又要睁开。我赶紧把头骨压在他左胸上。笨蛋，是胸口上，不是心脏上。这时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我立马把头骨往中间移了一点，瞬间田永生的身体停止了颤抖，安静了下来，但他的整只左手却比刚才抖得更厉害。这只手，手心贴在地面，手背朝上，每根手指都伸得笔直，手背上青筋爆出，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向外压迫他的皮骨。几秒钟后，这手突然翻了过来，变成手背朝地，手心朝上。只见手心里的皮肤向外鼓起，仿佛有根棍子在里面顶着，慢慢的，慢慢的越顶越高，差不多是四厘米高的时候，已经被顶得很薄的皮肤啪的一声破裂，然后整个手心中由中间向四周从内向外慢慢的翻开，形成了一个张开的口子，就像一个熟透了的石榴张着嘴，没有流血，流出来的是一坨黑乎乎的东西，像是一个头。随之一股恶臭扑鼻而来，这个黑乎乎的头正在慢慢的往外探出来，我捂住口鼻等它探出来多一些，仔细一看，那竟然是一个龙头，龙须，龙角，龙眼睛，突出的龙嘴和龙鼻子，除了颜色是乌黑的，就像是用石墨雕刻成的，其他的跟真龙一模一样，那龙须还在晃动。 当然我也不知道真龙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样说可能更确切，他跟我们大多数人认同的龙的样子一模一样。由于他的眼睛里面也全是乌黑的，也不知道他在看着哪。见此怪物，我的心猛地一紧，似乎停止了跳动，思维也停在了一点，无法前进。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皮眨了一下，这一眨我的思维又活了过来，心却依旧紧缩在一起没有恢复。这是真的龙吗？这世间真的存在龙？我还不及细想，他突然张大了嘴，里面也是同样漆黑一团，看不清有没有舌头和牙齿。龙头后面是黑乎乎的条状身子，就像刚打过蜡一样光溜溜的，没有鳞片。它正在像蛇一样慢慢的向外扭动着身子溜出来。弄死他！刚才那个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没有加上笨蛋两个字。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我紧缩的心突然膨胀，恢复到原来的大小，而且剧烈跳动起来。它发出砰砰的声响，快速将积聚在心脏里的新鲜血液输送到全身，我的思维也随之急速开动。我到底要不要弄死他？虽然还不知道这黑龙是个什么怪物，但仅从相貌上看，他全身乌黑，还带着难闻的恶臭，可不像善类。在这条黑龙爬出来十多厘米后，我抽出随身带来的匕首，用力刺向他的头部。意外的是，就像刺入豆腐一样轻松。刺进去后，他一直大开着的嘴合上了，身体也不再动，仿佛突然断了电的玩具火车一样完全静止。没想到如此邪乎的东西这么轻松就搞定了。这样想着，我拔出了匕首，可是刚一拔出匕首，他又像接通电源了一样，马上张开嘴，扭动着身子，慢慢往外爬起来，伤口也立马愈合。快弄死他，笨蛋！那个声音又叫嚷起来，我有些气急败坏，用匕首朝着他头后面三厘米的地方横砍下去，刀刃都砍到地砖上，这次该一命呜呼了吧。可一拔出匕首，他的伤口又立马愈合，继续张大嘴，一扭一扭地向外爬着。抽刀断水，水更流，这龙的身体难道是水做的不成？那个声音不停地叫唤着，快弄死他，快弄死他，笨蛋！我有些慌了，再次砍下去，这一次我想用匕首把他的头切断之后，再把他的头和身子分开。匕首切下去后，被匕首分开的前后两段身体就像两块超强的磁铁一样把匕首紧紧夹住，只能上下前后移动，无法左右推动。我掏出匕首，捡起田永生的手枪，对准他头部连扣两次扳机，两声沉闷的枪响，子弹犹如射进泥潭一样，射进去的地方仅凹进去一点，马上又复合。他依旧顽强地扭动着身躯，继续向外爬。枪是真的枪，能真实地感觉到他的后坐力和子弹出膛带出来的火药味。我该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制服这怪物？他会杀了我吗？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